问那星点解要照耀，千秋也未疲倦。 为怕海漆黑里寂寞，星光给慰藉半点。山孤单与寂寞，海风给慰问每天。 一生中总有寂寞，点样将痛苦隔断？海风解我心里闷，星光解困。 有贪念，知足将快乐。